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，可那些回忆怎么变也变不着。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，你的怀抱让我再也难逃。 你知道吗？其实一个人呢，一眼能够望到底，不是因为他太简单不够深刻，而是因为他太简单太纯净。这样的简单和纯净让人敬仰。有的人呢，会给人的感觉像云山雾罩的，看起来很复杂很有深度。其实这种深度呢，并不是灵魂的深度，而是城府太深。这种复杂是险恶人性的一种交错，而不是曼妙智慧的叠加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其实简单才是最美的。 思像那流瞬间，它叮叮咚咚是那么动听。 斑驳的树叶像梦的森林，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。繁星沿着我点点点的秘密， 夏日的蝉鸣 沿着我对未来的希冀。 Dream my dream, every night has a dream, has a dream, 总觉得 从前，过一天算一天。

其实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放手哈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自信程度，越能早放手的人越自信，越在那里拖拖拉拉不肯放手的人呢，越是不自信的人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价值放在对方对自己的认可上，而不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上。所以呢，一个越清晰的知道自己的人，就越能对爱情收放自如，你有这样觉得吗？这里是品味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下上市再会。 每个城市每条街，行人相聚离别，那个你掏心的人算不算有缘，爱过就无怨无悔，悲伤却也珍贵，想念你唱对不对难分别，你说你爱的真陷的深，最后只有孤单是永恒，每当夜已深泪已吞，往事一一割断心好疼，你问我爱几次伤几分，才要看准幸福的可能，只怪世间太少有心人，却有太多有情人。 成就，苦痛也就能完成。

知道广千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，为什么会坚持。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前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，为什么会坚持呢？ 看你的眼睛写着诗句，有时候狂野，有时候神秘，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，脚步虽乱了，但是心甘如饴。 爱一个人常常要狠下心，仿佛手中捧着水晶。 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，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，没有负担，你的干净又透明。 我给你的爱是美丽水晶，独特光芒交汇。 是我没有办法遗忘，早知道是这样。

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终身力量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。 梅赛人群，梅赛生活，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会坚持。这时候看到拇指剪的幸福说，好久没有聊了，最近太忙了，让我坚持最久的就是没有听我老妈的诱惑而在外流浪了一年多。在外流浪一年多之后，心里感觉是什么样的？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还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呢？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，当沧海都已腾上天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不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？一天一天爱恋，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天爱恋，一年一年思念，许我无终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雨言。当沧海都已腾上天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？一天一天爱恋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天爱恋，一年一年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一年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，为什么会坚持。这时候看到清浅下方说，这么多年过来，我可以说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儿就是单身吗？生活呢，就是生下来活下去，多难都得坚持着。就是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，多难都得坚持着，只要时刻给自己生活下去的信念，我想生活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，不是吗？ 最后迷了路，不在乎。

道，除非是你留我。 别太晚，别太晚，别太晚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看清淡，看孤单，看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 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如果你再回到你身边，那是走在大街的句子，多简单，多自然。 一直到天黑了，人散了，谁也都不要离开。一直到我们都伤心了，还有爱。别太晚，别太晚，别太烦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看清淡，看孤单，看平凡，虽然所有相聚都可能面对离散。 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，告诉我有没有人让你取暖。 取暖， 如果能再回到你身边，那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，多自然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这么多年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会坚持。这时候看到低调已成伤说，十字绣绣了3个月还没有完成，白天上班完全只靠晚上绣一点，晚上又冷，手冻得开裂了，答应了老公年前绣完裱起来挂客厅，所以一直坚持着呢。好吧，希望你抓紧时间可以把这件坚持已久的事情给完成，然后呢在客厅当中就可以看到你的大作了，相信心里也是暖暖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钻北，我们明天见。 冬去冬南飞，飞到天涯去不回，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心碎的时候，秋声格外让人悲。天若不尽人意，我愿生死相随。冬去冬南飞，飞到天涯去不回。大江上下三朝，斜阳万木低垂。情深的时候，那种离别不伤悲，这次痴心覆水，何时何地相会？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，红尘外柔情内有没有断肠的泪？我愿有情人。红雀东南飞，飞到天涯去不回，千般恋爱万种柔情相思成灰。情深的时候，那种离别不伤悲，这次痴心覆水，何时何地相会？我愿有情人共饮一江水，